等待你的归期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有人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其实没有人是真正无趣的，只是我们需要重新回归内心，挖掘真实的自我感受，在相处的时候也可以给别人一点点共鸣，成为一个真正有趣的人。 想到自己，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？我明白，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，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？而现在，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，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，没有你，我明白，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，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？而现在，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 如果你最近对自己的身材样貌越来越没有自信的话，在疯狂减肥和打针之前，不妨先试试少刷一点朋友圈。调查说，那些每天使用社交网络时间超过一小时的女性，对自己的外表会更加敏感，更容易不满，也更容易以瘦为美。我希望你的生活可以更好一些，对自己更自信一些。

很多中年人随着工作和生活的稳定，早早进入到了心理倦怠期。我们曾经的那些人生理想、做人的准则，都已经被消磨得一干二净了。人到中年的时候，怎么样保鲜呢？可能除了学习，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，对不对？学习应该是每个人的人生保鲜剂。学习意味着对生活、对世界依旧保有好奇心，而旺盛的好奇心正是心理年轻的特征。希望我们都可以变得越来越好。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，不要说愿不愿意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，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哦，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痴情又不语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